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铲，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边儿。 87.6 魔盛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根据北京市有关部门通知要求，9月1号下午2点到9月4号早上8点，四惠长途汽车站将停止运营服务。9月4号早上8点后恢复运营，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北京铁路局继续增开北京南到济南西蓉城方向高铁列车，其中9月2号到11号增开北京南到济南西的列车。记者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到余家堡站已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之后将正式开通运营。同时，由于铁路部门要对京津城际列车运行图调整，以满足旅客从北京到余家堡中心商务区间直达运输需求，为此铁路部门将暂停发售本月28号后的京津城际列车车票。从本月20号开始，国家铁路局组成4个督导组，奔赴铁路现场，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运输仓储安全、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及防洪安全，重点针对39个爆炸品、剧毒品和放射性物品办理站和运输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全面彻底排查。从即日起到9月4号期间，公务车停驶和重型车限行，企业预案制定和措施落实，土石方停工、施工车辆封存、裸露地面覆盖以及露天烧烤和焚烧等违法情况是督查检查的重点。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珂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比较凉爽，今天还会有弱的冷空气影响，本市还会有降雨天气，而且气温回落比较明显，感觉比较舒适，外出请带好雨具。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小叮当，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小叮当，车辆没电需要搭电线。你怎么什么都有？ 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公积包，必要的他全都有。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站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小朋友。 大家好，我叫邓延坤，今年10岁。 看到你这个样子呀，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的小童星。那很多小童星呢，也都像你一样哈，坐在我的旁边跟我一起做节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哦，我确实是最近演了一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 也是一位小童星哈。你演的是什么电影啊？ 叫 欢乐魔法。 欢乐魔法，你在里面演谁呢？ 演一个名叫乐乐的小男孩。 啊，他什么样啊？ 他是戴眼镜，然后头发是鸡冠头。 鸡冠头，乱蓬蓬的那种的是吗？ 那类的。 那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的特点就是比较内向吧，应该。 你演的这个小男孩跟你自己一样吗？像吗？ 相反。 相反啊，还不是本色演员，你还是演一个跟你的性格完全相反的这么一个孩子。 嗯， 那难度挺大的吧？ 啊， 那怎么演呀？ 就是先在那边嘛，因为有些人都不认识，自己开始有点内向了，然后最后就是演的时候也就开始内向了。就看着那些不认识的人，然后演着演着演着，就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就觉得那个自己见不到家人呀什么的，然后就开始那个演的比较带感情了。 这个电影主要讲什么内容呢？ 主要讲一个就是乐乐小男孩，他爷爷比较古怪嘛，然后爸爸妈妈都要出差，所以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了爷爷家。然后呢，那个在他的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块手表，然后他这个手表带有魔力。其实这些魔力都是爷爷帮他的，然后他就用这些魔力取得了很多胜利，然后就最后战胜了一个想抢他魔表的一个人嘛。 那我也见到过很多的小童星哈，其实做每一件事儿都特别的不容易，对吧？尤其是这样参演这样的一个电影，而且你在里面还是演男一号，对吗？ 对， 大家集体配合，那有的时候可能还要熬夜，是吧？ 是 啊，自己生病了也要坚持，对吧？尤其是熬夜的时候特别的难受，想睡觉，但是那么多叔叔阿姨都在那儿等着，你还必须得把那场戏演好。那这些困难你都怎么克服呀？ 这些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困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那些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内景嘛，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拿凉水冲冲脸呀之类的，给自己清清醒。然后如果是比如说觉得特累呀，实在不行了，我就是先就是在别着拍戏的时候，我就先闭会儿眼。 有就像一个老演员一样，还挺有经验的。哎，邓延坤，那台词怎么办呀？台词应该是很多吧？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好几个小孩一块演嘛，好多戏。完了就是那时候就是导演什么的就在给我们那儿讲戏， 所以你就很快就能记住他，是吧？意思明白了就能记住了。 对。 哎，你觉得你通过演这么一个电影，对你自己有帮助吗？ 有。 哎，有什么帮助啊？ 我觉得我认识了更多了。 认识什么呢？ 就 认识人吗？ 就不是，就是比如说认识一些机器啊什么的。 就是拍摄的那些机器。 对。 啊，了解了很多，那说明你在这个片场请教了很多叔叔阿姨，是吧？ 对。 啊，都知道哪些机器了？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摄像机，它底下那个像是 轨道 那个东西，它那个是为了移动，因为很多机器它都底下不能带轱辘，所以它都是要放在一个就是一小车一个小板子上，然后移动过来。完了这样的话可以拍远近，也可以拍左右。 好玩吗？觉得？ 这个挺好玩的。 还发现什么了？ 我还发现了，比如说，因为刚开始我看的电影，它都是剪好的，所以我们看的那些什么打板呀什么的都没有。它那些打板，它都是要写上，比如说几场几次呀之类的。 你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但是我有时候也是给叔叔阿姨添了很多麻烦。 哟，给他们添什么麻烦了？ 就是有时候一场戏本来就拍一次就可以了，结果拍了十几次。 哦，那电影胶片是很贵的。给我们举个例子，哪场戏你觉得特别对不住导演？ 就一场，就是突然间抽屉里发光，然后呢我起来说拿手说看看是什么，然后就起的时候就老起不好。 啊，要么就快了，要么就慢了，是吧？怎么做就算起好了呢？ 最后我跟老师说在后面给我个手势。然后让我更加有那个记忆，就排练的时候给我个手势，然后等开始录的时候，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想着前面有个手势， 然后就按照那个手势走就行了。 啊，几遍最后成功的？ 就是13遍吧，好像是。 哦，啊，其实那也不算什么哈，因为你还是个孩子嘛，对吧？ 嗯。 老演员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拍某场戏的时候也会得要那么几条呢，哈。 嗯。 啊，那你觉得你最得意的是什么呢？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我在那边是不仅是拍了，而且我在边拍中我还学到了很多乐趣，还玩了。 啊，那你有什么乐趣呢？ 乐趣呢，比如说我在那边。拍一个电影，拍一个那个一段儿， 嗯， 是在那边，是一个跟我是对角的叫程程，还有叫欢欢，他们俩去那个欢乐城了，说去那边玩儿， 嗯， 然后把我钱包里的钱抢走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能感受到怎么哭了又，那时候就感受到哭了已经，就感受到那种表情的表现了。 哦，那在生活当中你没有那么哭过是吗？ 嗯，没有那种就是别人抢我东西那类的。 啊，在家里你看大家都哄着你，在学校里呢大家也互相谦让哈。 嗯， 就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事儿，在电影里经历过一次了。 对。 啊，那你哭的时候真哭吗？ 嗯，就是刚开始我哭不出来嘛，因为刚开始那个讲戏的时候演的太真了。然后那个就是哭不出来，然后就说给我滴眼药水，我说不滴，我说演就要演真点的，然后后来还是演不出来，我哭出来了是哭出来了，可就是拍远景的时候看不出来，然后那个摄影大师就是一着急骂我了一顿，然后就当时就哭出来了。 啊，是啊，我也知道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哭不出来，怎么哄都哭不出来，最后导演叔叔着急了，然后就说几句就能哭出来了。啊，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做演员也很不容易啊？ 嗯，是的。 嗯，哪儿不容易啊？ 嗯，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要熬夜。 嗯， 有一次我记得熬到了2点多钟。 嗯， 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导演也挺关心我们的，然后就是有时候让我们早点睡呀什么的，12点多就放了。 啊，12点多还算早哈， 那挺算早的了。 啊，那最开心的就是杀青的时候是吧？ 对。 嗯，那怎么庆祝了？ 嗯，那个我和我妈去，就是刚才跟您说那个欢乐城，我和我妈去那里面玩了一趟。 啊，剧组有没有一起庆祝啊？ 嗯，那个有点不记得了。 啊，有点不记得了哈。 嗯。 啊，这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啊？ 嗯，这个暑假。 这个暑假就要上映了、 哦、 那这个暑假上映的时候你会不会叫着你的小伙伴一块儿去电影院呀、啊、 会，肯定会的。 啊，看着自己演的一定会觉得特棒啊。 嗯。 啊，那今年听说你还参加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 对，这个活动叫超级小演说家集训营。 哦，小演说家。 嗯， 都学什么了？ 我们学了就是发音的技巧，然后比如说绕口令呀之类的。 嗯。 还有那个声音练声，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我们刚起床有被窝音，我们都可以用气泡音来那个就是那个把声带打开。 嗯，那你这些都学会了吗？ 嗯，学会了。 哦，那你跟我们做个小老师，在这儿教我们一招，教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一招。 嗯，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读东西的时候，他老加儿，比如说花朵，这个就他是不能加儿的，所以这个就应该那样花朵。然后比如说花骨朵，那个应该是朵，他是加了一个儿，所以是花骨朵。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个小孩，那个就可以加儿化音。他加儿化音就是可以把它，就是可以把它变得有趣啦，就是放在故事里是有趣的，放在就是一些小姐什么残酷的事情里啊，它不是残酷的，它是告诉你了一个，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叫谁，然后那个他叫谁，他那个后面就可以加一个儿，比如说小孩，这个小孩叫什么，他为了什么而死去，这个是描写说是一个人，他儿说的不是一个残酷的事情，这个儿，就这个儿代表的不是一个名字，也代表的不是一个事情，它代表的是一个名词。 哦，哇，好高深呢、啊、听着。那这个小演说家集训营哈，在这里面一定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吧？ 嗯，对， 嗯， 因为我在那里边是当一个组的组长嘛。 哇，还当头呢。 嗯，所以我跟好多人都认识了。 嗯， 然后就比如说幽灵，因为我的昵称叫悟空嘛。 嗯， 还有他就说，每次就当我调皮的时候，他就说：“悟空，你又调皮了，看为师怎么念紧箍咒。 ”就是小伙伴们还互相打趣儿哈，玩儿哈啊、哦 嗯。 在小演说家集训营里面，应该学到的最大的本事就应该是怎么去演讲，怎么去讲话，对吧？ 对， 嗯。那最后有一个展示，那在展示上爸爸妈妈呢都坐在后面在听你们这些小学员做一个汇报演出，那当时你怎么讲的？你能情景再现一下吗？给我们说说当时你怎么演讲的。 我当时演讲的时候能不能演讲一段？ 好啊，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理想是用来实现的。流行一句话，人还是要理想，万一实现了呢？是的，理想是用来实现的，而不是一句空谈，更不是自己标榜的工具。一个人要想成功，第一步就是要有理想。人不怕自己的理想被嘲笑，就怕你没有理想。一个人没有理想，后期工作做得再好也没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老说小明这个小明那个，但谁知道小明真正的理想？不，没人知道。虽然他是一个虚拟人物，但是就连再小的人物他有理想。他要不知道的话，他只能当一个没用的人。但还有很多成功者，他们当初就是朝着自己的理想，比我们早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又迈出了第二步、第三步，把理想落地为目标，把目标分解为步骤，把步骤一步一步的走踏实，迈开坚实又坚定的脚步。理想是用来实现的。 邓延坤演讲的不错嘛，演讲稿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嗯，是的。 啊，那当时你怎么想到写这个题目呢？ 嗯，当时是我们看了一个短片，然后我就看了那上面说一个人你要成功，第一步就是要有理想。我想了想，他说的没错，如果你没有理想，为何还要谈成功呢？如果你没有理想，那你就没有奔波的方向，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你要干嘛呀？你要想不出你要干嘛，你为什么还能说成功呢？ 嗯，邓延坤，你以后想干嘛呀？ 我以后是想当一个宇航员。 宇航员？ 嗯。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是原来嘛，小时候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看那动画片，说是秘密计划，说他们要想大头儿子想飞上太空。说他有恐高症，他也不畏艰难，说也要去太空，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我觉得大头儿子是向着自己的理想拼搏的，我觉得我可以向大头儿子学习。但是这个宇航员的想法是看他那些宇航员那些里面呀什么的，都是飞上太空还可以空中漫步啊之类的，觉得很好玩。 哦，你是希望以后长大了跟杨利伟叔叔那样哈？ 对 啊。那你只是觉得他们好玩，就像你看电影似的，你觉得那些演员一定很好玩，等到你拍上电影了，你觉得就挺辛苦的是吧？ 对， 做宇航员也是一样，那一定会有很多的艰辛，那到时候你怕吗？那可能在空中就像要翻跟头，因为他们训练的时候是36度的那样的大转身，训练的非常非常的苦，你不怕吗？ 不怕。 不怕。 我怕我要训练出来。 啊，好的，真有志气。好，那邓延坤，祝你能够成功，向着你的理想出发，好不好？ 好，谢谢小雨姐姐。 谢谢。